丢进水里之后就能自动寻找最近的岸边靠过去，速度很快，航程也很远，但载人数少，造价也特别的昂贵。那个时候我也在场，问他，他啥也不说。天色又黑了，只能把他带回家，给他洗漱，换干净衣服，喂东西吃，他仍旧什么也不说，仿佛是个哑巴，又像是智力有问题。后来我就把他留下了，为此当初我和我老婆差点闹翻了。半个多月之后，他才在一天早上战战兢兢地跑到我屋里来问好。当时我那个激动的呀，差点哭出来。哎，现在是遇到海难被人放进救生舱逃出来的吗？仲宇问道。对，可能是灾难对他打击太大了，让他遗忘了自己的经历，他自己记得不是很清楚，我也不愿意激起他的痛苦，只能旁敲侧击的套话，把他讲述的碎片组合起来，一点点地搞清楚他的遭遇。他出生在海参崴的商户之家，22年前那场灾难发生的时候，一家人乘船到远海去躲避卫星和机器人，等事态平稳之后再回到陆地上。可后来出了事，他说他见过袭击他们的东西，扁扁的，很大，长着翅膀和长尾巴，嘴在下面，眼睛在头上的触角上。他父亲用机枪开火，子弹打在了那个东西上，竟然撞出了火花，然后他有一种全身发麻的感觉，整条船被怪物通了电，我猜测是魔鬼鱼型的机器人。那怪物除了放电，还用大嘴巴把螺旋桨咬碎，头撞船身，在船体上撞了一个洞，海水不停地往里灌。母亲忍着电击和疼痛把他打晕，放进了救生舱里弹射出去。从那之后，他再也没见过他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16岁的姐姐。可能是青春期的人都会变得叛逆吧，他到10几岁的时候反叛异常。后来我想想，其实也很容易理解，他心底的伤口和仇恨压根就没有愈合过。他常一个人跑出去，在危险的海边朝大海里扔石头，放声咒骂，大哭，然后擦干眼泪走回来，问他去干什么了，他都不说。我们偷偷的跟踪才知道情况，后来他发现了我们，结果便不说话了。对他的教育好像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。至于那艘白色怪船，别提了，要不是他，或许这孩子今天还在村里生活，不会去大海里冒险。那个东西是他制造的？仲宇对这很好奇。这是军舰，普通百姓哪儿造得好啊，何况又是在落后贫困的破村庄，一场海上风暴把他不知道从哪儿吹过来的搁浅在海滩上，被他看到了，他用10几根缆绳拴住军舰，不让他在涨潮的时候飘走，然后自学修理技术，一点点地观察军舰的结构，想方设法弥补破损的地方，试着操作让他动起来。里面没有人吗？萨米尔奇怪地问道。没有，而且舰身的破损也不多，估计是从哪个军港里飘出来的吧，谁知道呢，卫星掉下来以后哪里还有海军呢。起初我们为了让他高兴还帮他修理，现在想起来我们才是笨蛋。军舰修好之后，他偷了一些粮食搬到了上面，竟然卸掉了缆绳独自出海了，3个月没有回来，差点没把我们着急死。村里村外连有机器人出没的荒废的港口城以及10几公里长的海岸线我们都找遍了，一天天的找，冒着危险找，哪里有他的影子。后来我们死了心，以为他被杀人机器或者变种怪物杀害了，谁料他却开着军舰 突然出现在了村里，装着一大箱的海货，跟我换村里所有的自制炸药。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？又是高兴，又是愤怒。高兴他安然无恙，愤怒他让我们这帮老头子这么担心。起初我们不给，挽留他别走，他的态度呢，哼，就像今天一样。后来我们把他打晕，偷偷地锁在屋里，然后想办法拆掉军舰。结果怎么了？锁头就让他生生地掰开了。一个强壮的青年人，一帮糟老头还打得过吗？哎，他追上我们，把我们几个打晕，绑了起来，拿走钥匙，去保安队的仓库偷军火，完事后跳上军舰就跑了。此后一别又是3个月，不，是1年，整整1年，他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那个时候我们已不敢再用这样的方法约束他，我们这些抚养他的老头子也只剩下我一个了。说到底是他心里认为我们阻碍他复仇，不理解他，也不帮他。谁都有真爱的人和事物，不是吗？我们当时都固执的不从他的角度考虑，以为这一个还不到20岁的孩子想法上能有什么认真的，异想天开罢了。真要是去深海，一个小孩怕是要吓坏的。没想到他直接动了手，这心底积攒的仇恨和力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，真不能以年龄论人心的力量啊。不知道离开我们后他去过哪里，舰上的武器越来越多，想必是从别的寄居点弄来的吧。舰体上有时也能看到一些焊接的痕迹，估计是战斗的创伤。后来他装了可更换的甲片，就是那些白色的东西，他给军舰命名为北极熊，说是他们民族的象征。他的人生轨迹越来越偏离一个正常人该过的安定生活了，他回不了头了，也根本不想回头，除非达到目的。既然敢做到这种程度，此地没人能说服他。仲宇紧张地赶着工，村长没有接话，放下手里的水碗，坐在小凳上望着空地方向发呆。我没有孩子，老伴又死得早，我们当时出海的几个人合力把他养育大，说实话我看他就像在看自己的儿子，可能是我这老头子这辈子也转不过这个弯了吧。反正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少年，这是海那么大，危险的机器人和变种生物那么多，他老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？他怎么知道他摧毁过的机器魔鬼鱼就不是当初袭击他们的那条呢？或许他是想一直这样杀下去，终于揣测道，跟所有海洋机器人为敌。哼，那可没准儿。仲宇直白的猜测让村主任陷入了长久的沉默，他的头发似乎一瞬间变得杂乱不堪，苍白了许多，脸上的皱纹也如沟痕蜿蜒开来。是错觉，还是一个人精神被击出裂痕后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？从发现军舰到现在已经快9年了，后来马格南没有让任何人碰他，也是复仇全指望他，怎能让外人染指呢？或许从6岁那天起，他心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，而我们都没有重视到这一点。加上在叛逆期出走后我们处理不大，最后结了这个果。村主任叹着气，哎，现在我们更不能光顾着他，整个村子都要我打理，况且我年事已高，想分心到他身上也分不了了。没办法，这就是命啊。哼，说简单点儿， 就是你们没有站在他的角度、情感、立场去看他的决定。仲宇插了一句：“ 是的，也许你说得很对。 再直白一点，你又不是他的妾亲，他凭什么必须对你言听计从呢？”“ 对呀，毕竟只是收养。”“ 是啊， 何必呢？” 线上有什么？萨缪尔忙转移话题。 按照他的清单，应该是武器居多，除了粮食，剩下的空间都是满载着鱼雷和深水炸弹吧。 孙主任看着那张草纸， 深水炸弹，要那种没什么移动能力的东西干啥？还不如多装点鱼雷，除非他做着随时同归于尽的准备。 仲宇淡淡地说。 啊！ 村主任惊呼起来。 别紧张，我只是猜测， 他现在性格很狂暴。萨米尔安慰道，这样的人在战场上出手一般都比较狠辣，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。 不清楚，村里人都没有见过他驾驶军舰战斗的样子。 那些冰冻的海产品比沿岸的要干净许多呀。 西凉突然插了一句， 可能远海的污染比近海要少。 然而却没人接他的话，众人的交谈停顿了一会儿。宋主任，我有个事要问你。萨米尔调解气氛， 你说。 你知道哪里能找到气囊或者有气囊功能的代替品吗？ 气囊？你要多大的？ 萨米尔比划了一下，大概直径一米左右。 这种大小的没有，不过可以用合成高分子塑料膜自己做，但这里没有储备。或者 什么？ 或者可以去海边废弃港碰碰运气，找找能做这东西的材料吧。但那里比较危险，机器人和怪物比在这儿的出没频率要高很多。 由于劳累，村主任说完话用手撑着下巴不断地点头，助理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劝他回去休息。他询问了仲宇剩下的工作量，得知至少三个小时以后。他撑起干瘦的身躯，慢慢地往自家走，留下助理在铺前看守那些物品。萨米尔向村民们询问了马格南的背景，答案基本和村主任说的一致。没人懂教育吗？萨米尔问。 这里以前还有个老师，后来没了。 这年头啊，老师可是没用的废弃物。世界都这副德行了，还想着给孩子教书？ 老师呢？ 前几天死了。死后村民照旧过日子，小孩嘛，本身就是用来跟大人帮忙干活的，不然生孩子干啥呀？还添一口人吃饭的负担。 萨米尔开始想象那个素未谋面的教师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感慨他生前面对的是一种多么巨大的阻力。当晚在村民们都沉睡之际，村主任和助理带着几口袋物品来到了空地上，朝军舰喊。萨米尔四人跟在后面，一则帮忙，二则想看看这个让他们好奇的人。 马格南，东西给你带来了。 马格南，出来。 助理们如此几次喊叫，军舰的轴心发出液压活动声，马格南从中生出，手提着气灯直接照在对面的一行人身上，照到他们睁不开眼。他按下手中的遥控器，军舰另一侧的舱门缓缓地打开，里面空荡荡的，镶着许多肋板，地上残留着一些零碎的不能再用的小部件。 把口袋都放进去， 马格南喊道。孙主任想说些什么，却噎住说不出来，心口堵得慌，难过的照做了。仲宇的注意力锁在军舰上，他透过白色外表和货舱内的结构思索着什么。工作很快就完成了，马格南合上尾舱就准备在夜色之中开动，回到深海的战场上去。 北极熊，你不知道你的座驾有问题吗？ 仲宇突然说了一句。 你说什么？ 马格南转过身来，似乎要发火。 暴脾气会误时误事的，爱人害己， 你的军舰如果垮了还报个屁仇，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给我滚蛋。 出奇的是，仲宇这次异常的冷静，竟然笑出声来。 这么说你心知肚明了，那我就不必废话。货舱内金板有四分之一不同程度的脱焊，排风口周围堵着垃圾，密封用的液压拉力杆有塑形弯曲，以及 他伸手指着箭头， 前半身承受应力和冲击更强，想想看那里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？ 马格南突然沉默了，冷冷地看着他，双目圆睁，一言不发。 沉默了就代表我说中了要害， 仲宇略带骄傲地回应着，显然是要故意激怒对方。然而出乎意料，马格南从箭上纵身一跳，径直走向仲宇。 哼，看来你是真行家，不错，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有，我却一直解决不了，既然如此就请你帮帮我，请提出你的条件。 他的这种冷静和镇定让村主任等人目瞪口呆。 因为是新来的，哼，所以你反而信任对吧？ 仲宇笑了笑， 既然已知何必再问。 马格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 哼，这是村子的悲哀，却是你的胜利，我赞美你这个获胜的人生输家。哼，给我两天时间解决他的所有问题，我的代价是我们四个。 他转身指了指萨米尔和两个孩子， 随你出海一次。不行，除了这个别的都可以答应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就更铁了心不改条件了。 你马格南的拳头传出轻微骨骼关节的声响，却终于忍住， 他原地转身，在探照灯光中遥望着陪伴了他九年的军舰，沉默许久。 村主任不知道仲宇是什么意思，也糊涂了。 如果不维修的话，预计不出半年，航行过程中的损毁危险性要上升一倍。 仲宇异常肯定地说， 首先是它无法耐受水里的压力，其次是内结构松动。常言道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这东西一旦出问题，就会成为你的活棺材。 马格南终于转过身，神色冰冷地点了头。 好，我同意，不过有言在先，他们不许对我的船动一根手指头。 马格南猛地转身看着村主任等人， 按你的来，那你也尽快做好给我们腾出舱内空间的准备吧。 对话进展到这里便停止了。马格南爬上舷梯回到了船内，关上了货舱，周围陷入了残月冷星映衬的灰暗与凉薄之中。 你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？ 萨米尔上来问，仲宇却摇摇头， 别想那么复杂，只想顺便看看深海和远海是什么样子。 哼，不可能，你一定有别的想法。 爱信不信。 仲宇摇着轮椅就要回到修理铺，却被村主任拦了下来。 朋友，你刚才是认真的吗？ 村主任关切地问。 是的。 我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事成之后我会倾尽全力帮你一个忙，作为交换条件。 不，谢谢，我并不需要。 言下之意，仲宇似乎大概能猜出村主任要说的话。 请你一定要帮我，帮我劝劝他，不行的话就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心底到底在想什么。 老先生，你想的我都能猜出来，不必再费力的琢磨了，但我或许不能如你所愿。其一，简单的规劝是不可能成功的，反而会让他更加愤怒，这一点我比你们都清楚。因为我说错话会让这次好不容易到手的出海旅行泡汤，我不干。其二，他的想法我还用解释吗？你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问题不是了解他，是要改变你们自己。 说完，仲宇摇着轮椅与两个孩子消失在夜幕之中。萨米尔拍了拍村主任的后背，示意他不要难过，